水索性搬出了李莲英这块招牌，心想，不给我面子，总管的面子你总该给吧。魏宝华一听李莲英三字，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侄子宝儿那事儿，更是铁了一条心，愿你拿金山银山来，我就是不给。无奈之下，李三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 师父，徒儿。 一看他那样子，李莲英就知道没弄到手。怎么，他不给？ 哎，徒儿说师父您想要，可是他也不给呀。 啥？说我想要？你脑子是怎么长的？我不是告诉你别提我名字吗？ 徒儿想。 想个屁！难道你忘了当年那档子事？骂归骂，可是狗没弄到手却是事实。苦思良久，李莲英终于决定亲自去一趟，心想凭自己现在的权势，他魏宝华多少也该给点面子吧。当下取出了一对玉如意，便去找魏宝华。进了房来，李莲英眼睛顿时一亮，这么好看的狗如果献给老佛爷，那可就……魏大哥，小弟整日服侍老佛爷，想早些来看你，可就是抽不出时间，大哥您可千万别见怪啊。魏宝华一手抱着那心肝宝贝，一手指着旁边的凳子，不冷不热地说，请坐。总管您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啊，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咱家这来？不知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没事。好长日子没见大哥，这心里啊甚是挂念，今日特来拜访。司马昭之心，谁人不晓啊？魏宝华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今天这太阳咋从西边出来？难得，实在是难得呀。”大哥，您千万别误会，小弟今日真的是特意前来拜访大哥。当年宝儿那事儿，还请大哥多多体谅。小弟啊，真的不是那种人，老佛爷的脾气你也知晓，当时小弟也曾为宝儿说话，可是实在无能为力啊。说着，李莲英的眼眶啊居然有点红了。当年宝儿那事儿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总管就不必再说什么了。好，小弟不提就是了。李莲英干笑两声，随即便转入正题了。哎呦，您看小弟这眼睛，竟没看到大哥这，还有这只如此讨人喜爱的狗，真是罪过，罪过！不知大哥从哪儿得来，怎么小弟一点都不知道啊？狐狸终于露出尾巴来，魏宝华冷冷地瞅了李莲英一眼。总管天天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注意如此小事？一个朋友送的，怎么，莫不成总管想要？哎，不不，大哥心爱之物，小弟怎敢夺之啊？小弟只是看他长得特讨人喜爱，所以。既然是这样，咱家可就放心了。总管啊，现在咱家还要出去办点事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您…… 哎，大哥别急啊， 大哥的心爱之物，小弟斗胆也不敢要，只是老佛爷那只小墨猴死了以后，这老佛爷啊，菜饭不思，您看能不能把他交于小弟，转成老佛爷那里？别说了，如果老佛爷要，咱家自当奉上。 你奉上，那我呢？ 李莲英于是厚着脸皮说，大哥，咱乡里乡亲呢，您就给小弟点面子，将他送与小弟 不不， 将他卖与小弟如何？说着，李莲英从袖子里取出了那对玉如意。魏宝华看也不看那玉如意，张口就说，既然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总管您为啥一定要他呢？您不也知道他乃咱家的心肝宝贝吗？ 大哥，老佛爷整天操劳国事，也应该消遣消遣。您就……总管不要说了，咱家说过了，老佛爷如果要，咱家即刻送上，不要总管费心。对不起，咱家还有事要做，总管您先坐着。说完，魏宝华便抱着他那哈巴狗扬长而去。李莲英没想到啊，魏宝华不给狗不说，还给自己来了这么一手，真是越想越气。王公大臣见了咱家都要点头哈腰，你一个小小的首领太监竟敢如此放肆，既然给脸你不要，那就莫怪咱家不客气了。师父，头日看不如咱给老佛爷说上，那时候他魏宝华岂敢不给？废话，这点我想不到吗？如果他自己献给老佛爷，那还有你我的好处吗？呆呆停立良久，忽然李莲英一拍脑袋，哈哈大笑起来。 师父，莫不是有办法？ 嘿嘿嘿，咱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，直捣黄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魏宝华洗漱完毕，正准备领着他那条哈巴狗出去散步，忽然来了个小太监，传旨让他去给醇亲王福晋送一些绸缎。一听这话，魏宝华立刻便生了戒心，这种肥差一向都由李莲英派自己的亲信徒弟去做，怎么这一次会轮到我的头上？莫不成这小子要耍什么花样？对呀，昨天要狗没给，他莫不是要调虎离山？这可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带着他去醇亲王府。思索良久，魏宝华只好依依不舍地将他那爱犬交给了心腹小太监，再三叮嘱他要格外小心，这才忐忑不安地出宫了。正午时分，魏宝华办完差事便匆匆地回宫而来，一进屋却见了小太监两眼哭得红肿，嘴里还有些血迹，心知大事不妙，快说到底怎么回事。 师父，您刚走不久，李总管就带人来说老佛爷要狗，徒儿请他在这等师父回来再说，谁知他不肯不说，反而将徒儿痛打一顿，抢走狗了。 这魏宝华平日里脾气就非常暴躁，闻听李莲英竟带人抢走他的心肝宝贝，再也控制不住，转身就出了屋子，来到午门处便破口大骂起来。李莲英，你这狗娘养的，咱家与你没完。后来是越骂越有气，越骂越难听。那些看守午门的侍卫平日里啊，受够了李莲英的欺压，也不加阻拦。顿时间，午门处围了一大群太监宫女，人们虽然说慑于李莲英的威势不敢拍手称快，但是无不面露喜悦之色。那魏宝华见状，索性大跺脚说声豁出去，就大步流星地向深宫走去，嘴里连声的痛骂不止。这还了得，当下几个好心的太监便急忙上前拉住魏宝华，一再劝说，魏师父咱还是忍了吧，李总管您不怕，可是老佛爷呢？这事儿若闹大了，惹得老佛爷翻脸，你还有脑袋吗？魏宝华这才渐渐冷静下来，心想也是这样，身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呢，只好作罢。但心里呢，却将这个李莲英恨得要死。再说李莲英打着慈禧太后的旗号支走魏宝华，便急忙带着李三顺等人将那狗抢了过来，随即呢就去见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听见李莲英进来，便开口问道：莲英啊，有什么事吗？ 老佛爷，奴才给您带来只狗。 一听说带来只狗，慈禧太后立刻睁开眼睛，连声地说： 快快抱来让我瞧瞧。哎呦，太好看了。哎，莲英啊，他有名字吗？ 没有，就等着老佛爷您给他起名字。 啊，我看呐，就叫他黄精灵吧，你说呢？ 妙，太妙了，如此好听的名字只有老佛爷您能想得到。 哦，对了，小李子，你这是从哪弄来的？ 这是奴才一个朋友刚刚送与奴才。 奴才看老佛爷您茶饭不思，心里难过，所以…… 哎呦，慈禧太后听完那感动的，哈哈， 亏你想得这么周到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朝鲜国呀，前阵子不是送来些贡品吗？你去啊，挑几件合意的拿去吧。 如此的恩宠，恐怕朝中一品大员、王公贵族也未曾有人受过。谁想李陵听完以后却说： 谢老佛爷恩赏，只是这些小事都是奴才应该做的，奴才岂敢无功受禄。不过…… 听了这话，慈禧太后不由得一愣，今天这奴才怎么了，这般客气。 莲英啊，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子，说有什么事？ 李莲英脸再红，这时也不由得红了起来，低声地说： 老佛爷，这月十七奴才就四十了，奴才的侄儿们想热闹一下，因此呢，奴才想请老佛爷赏几个字。哎呦，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，哼，不就几个字吗？来来，取纸墨来。 慈禧太后文化水平并不高，这从她书写的一份上谕中错字连篇就可以看出来，但是她悟性非常高，记忆力也非常强，多年的自学使得她不仅能完全读懂满篇知乎者也的文言文折子，并且写得一手好字。为了写好字，慈禧太后特命江南制造玄宝善于绘画书法的命妇入宫。当时有一个叫妙喜慧的女子，号素云，昆明人，既善于书法又能弹琴，入宫以后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，慈禧太后于是与她进行学习，时间长了，哎，她的字啊还真有长进。闲暇的时候，她便写几幅，常写的就是福字、寿字。身高四尺多的慈禧太后一挥而就，其圆润气魄，就连南书房的师傅也不由衷的赞颂不已。慈禧太后写字墨汁向来由茂勤殿预备，都是徽州的贡品，运来后先在三伏天用大砚池磨成非常稠的墨，筛过箩以后储存在瓷缸里，并且加上冰片防腐，用的时候再用水细磨。而绢与纸呢，都是南宋的贡品，当时能得到慈禧太后的字可是莫大的荣耀，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得到福字，50岁以上的人才能得到寿字。等李莲英取来纸墨笔砚，只见慈禧太后振笔疾书，一挥而就，大有心手相应之妙。整个福字长达4英尺，笔力非常的绝劲，真不失为大家之手笔。随即呢，又手书一寿字，盖上玉玺，送给李莲英。 太绝了，老佛爷的书法真是赛过王羲之，胜过张旭啊。 李莲英接过字啊，高兴的连声的称赞。听了这话，慈禧太后真的有些飘然了。只见她笑着说： 哎呦，难得你知道有这么两个人儿，不错。哎呀， 时间呢过得可真快，转眼间你也四十了。服侍我这么多年，这一次啊，嗯，应该好好热闹一下。 当下又赐给李莲英玉猫一个，紫色的蟒袍一件，银子2000两，并且亲传口谕，要给李莲英庆贺40大寿。消息传出，上行下效，上至皇帝，下到王公贵族、内廷大臣、外省督府，无不送礼祝贺。一时间，礼亭门庭若市，车水马龙，所得的礼品不计其数，奇珍古玩、金银器皿、绫罗绸缎、名人字画、楠木的家具，无所不有。17这天，后宫礼府更是热闹非凡，门前高挂50盏大红灯笼，上书金黄色的寿字，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，院内的亲朋好友挤挤一堂，占地达7亩半的礼府此时显得狭窄了许多。大厅前扎有高大之牌楼一座，并且配上各种颜色的花，香气扑鼻，极为美观。牌楼前两边各立着4名小太监，都是穿着红色的袍子，手持灯笼一盏，每盏灯都不一样，或者是人物，或者是花草，五花八门。左侧写着吉祥如意，右侧寿比南山。正中间一群太监们举着龙灯两尾，蜿蜒的飞舞，看得众人是眼花缭乱，莫不拍手叫绝。大厅内正中高挂着慈禧太后所书写的福寿二字，旗下置一桌案，上面盛着慈禧太后所赐的寿礼，以及一只镶嵌在玻璃框内的千年老参。这大人参呢，足有2尺多长，活像是一个小人。其前摆着一檀木太师椅，上面铺着红色绸缎，椅子旁边设银质竹盘3对，每盘各有盘龙之黄色寿竹一只。如此的陈设，与慈禧太后的寿诞相比，没有差多少。此刻，李莲英与刚毅、孙玉文等人正在高谈阔论。刚毅羡慕地说：“总管，如此之场面，比上次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！小弟看了，真是有些眼红啊。”没等李莲英开口，孙玉文已经接过话茬：“刚大人，你眼红个啥呀？你怎能与总管相比啊？”“哎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总管的能耐，小弟由衷佩服啊。”一旁的李莲英禁不住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没什么，老佛爷送咱家朝鲜国的贡品，咱家还没要呢。哦，对了，刚大人最近是不是还去八大胡同消遣啊？”刚毅正在为李莲英前半句惊得目瞪口呆，一听这后半句，不由得脸一红：“总管说哪的话，小弟早已不去那地方。”李亲王这时候忍不住也来了句：“怎么刚大人啥时候如此安分了？”孙玉文趁机说：“刚大人，是不是嫂夫人管得严，不敢去了？”众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哄堂大笑，顿时把刚毅窘得呀面红耳赤，急忙辩解：“哎，不是这样，真的不是这样，众位大人说笑了啊，我只是这一阵子身子虚，所以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李莲英啊已经笑着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好，改日咱家给你弄些药来，保你满意。”大学士桂良接着说：“这感情好，刚大人龙马精神呢。”听了桂良的话，众人禁不住又是一阵大笑，把刚毅羞得坐立不安，不知该如何作对才好。谁曾想，就在这时候，外边忽然传了一句：“李爷，小的给您祝寿了。”接着便是那个身穿黑色绸质袍子、头戴瓜皮帽的人走进来。众人也顾不得再与刚毅说笑，纷纷转脸去看。谁呀？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